印度的一些报纸批特吉发表文章纪念光明星级印度与世界事件报登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照片，用两个整晚的篇幅编辑了多篇文章。大洋见解报也登出金正日同志的照片，用一个整晚的篇幅批特吉发表了文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永恒的领导人金正日。新德里时报载文列举具体的事实资料，指出基于主体思想的自强力，就是我国军民在严峻的各革命年代都带来震惊世界的奇迹和变化的因素之一。觉醒报以开创自主统一的新时代为题，载文详细介绍了金正日同志为朝鲜民族的统一事业奉献一切的不朽业绩。